突然无端的有一种胆怯，他怀疑自己坐过的某片草地可能就是赵麻子停尸体的地方，那他屁股上可能还带着赵麻子的阴森的轨迹。小林杰一会儿害怕的瑟瑟发抖，一会儿又高兴的眉开眼笑。爷爷的话给了他不少鼓舞，人只要行得直走得正，连鬼神也不敢近身。由此看来啊，胆子大些并不一定就好。赵麻子如果不是胆子太大，即使他坏事做绝，即便他拿着刀把他老爹杀掉，他也不会去鬼地，也不会被吓死在那儿。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把赵麻子吓死在鬼地呢？小林杰隐隐感觉到有一只无形的手深入到他脑壳里，竭力地想找出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就是赵麻子被吓死的答案。他几乎敢肯定这些东西肯定存在于他大脑的某个角落，但是那只手翻来覆去闹腾的他后脑勺直发疼，还是没把那些东西找出来。小林杰急得只想发疯，他已经被这个怪怪的问题搅得如痴如醉，不能自拔，忘了是什么时候了。过了午夜，胡护理起来准备去坟地上香，正看见他皱着眉头冥思苦想，于是冲他说： 你看你是咋的了，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小林杰的脑袋里正一团乱麻的搅混不清，一听人不人鬼不鬼六个字，灵台里忽然是一阵的空灵，霎时间他仿佛被一团雾气卷到了那片阴气森森鬼声嚎哭的鬼地方。是夏天的夜半时分，他虚无缥缈地躲在杂草丛中缠绕成带的雾气里，那悠悠的灵火忽悠忽悠地从他脚下飞过。他并不害怕，只是感到好玩。他们发现的地洞就在他前边不远处。天地间非常的寂静，忽然一阵沙沙的脚步声传入耳朵，他不用猜想也知道是赵麻子夹着酒气过来了。赵麻子不知从哪里折了根还带着绿叶的树枝，一路分草浮花往前一路的嘟囔： 不就是几根荒草吗，也能吓得住老子？老子连死人都敢抱住亲一口，莫不是老天爷又给我送来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娘们儿？ 小林杰贴在草尖上往赵麻子前面的那个地洞看了看，他知道赵麻子的死因肯定跟地洞有关。果然赵麻子正往前走，忽然站住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脸色由怀疑转为了惊恐，又由惊恐转到绝望。他竟然看见前面明明平坦的地面上忽然冒出来一个黑乎乎的影子，而影子只露着两只明亮的可怕的眼睛和一口森森的白牙，看不清脸面的表情。小林杰知道那只不过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穿着黑面罩的黑衣人，黑衣人没有料到会在这儿遇上一个人。他情不自禁地低声一下，而这一声对赵麻子却是晴天霹雳，当头喝棒。赵麻子惨叫一声，恐怕是苦胆都被吓破了，当然是死在那儿。小林杰的思绪又忽忽悠悠地飞回家里，坐在炉边。他几乎敢断定赵麻子就是被他看到的那个梦一样的场面吓死的。他敢肯定赵麻子碰到的绝对不是鬼，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不过他的出现 而且又是在那个人们经常认为有不祥之物出现的地方。小林杰被自己的推测整个征服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这么聪明，简直是聪明绝顶。他禁不住手舞足蹈，嘴里嘿嘿地笑出声来。胡护理狠狠地瞪了突然中邪一样的二儿子一眼，又向屋里间努了努嘴。小林杰伸了一下舌头，冲老爹摆了摆手，心里呢仍然是抑制不住的高兴。日日盼，夜夜盼，好不容易盼到正月初五，可是天公不作美，竟然下起了雪。小林杰的满腔激情被这场雪浇成个透心凉，待在屋里就像被捕鼠笼逮住的小老鼠，东瞅瞅西看看，看见什么都生气，瞅见什么都想骂娘。吃完午饭以后，小林杰绝望了，一次计划的好端端的二探鬼地的行动泡汤了。天快黑的时候，周铁蛋和栓柱在李家大门外乌喵乌喵学了几声猫叫，这是他们的暗号。小林杰见识地冲了出去，两个人嘴唇青紫，瑟瑟发抖地站在雪地里，还不停地跺着脚。小林杰出来以后，三个商量了好久，谁都没有更好的主意，最后不欢而散了。小林杰绝对没想到，他们这个被无限期推迟执行的行动的流产竟然救了他一命。莫非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吗？小林杰满腹怨气熬过了破五，原以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会恩赐给他一个好日子，让他们到鬼地再溜一圈，哪知事实确实如爷爷说的那样，老天有的时候就是不长眼。破五，这大雪铺天盖地落了一天，初六又奋鼓鱼涌续了一天，初七才算缓了口气。天亮的时候给了小林杰一个短暂的惊喜，正吃着早饭，那可恶的雪又下起来了。小林杰恨不得真想跳到天上，把那个漏雪的大窟窿给堵上，然后再噼里啪啦的给负责看守窟窿的神仙几个耳光，要像老爹红着眼睛揍他屁股一样狠，或者可以更狠一些。初七一天，小林杰就是掰着指头查数数了一天。初八早上起来，小林杰鞋都没穿就光着脚跳到院子里，雪竟然不下了。小家伙拍着脑袋傻笑了足足有半个时辰，笑得胡胡里心里直发毛，不自禁想起了谁告诉他的一句话：小孩子啊，这有时候太聪明会越长越傻，傻到最后就会变成傻瓜。不下雪，胡胡里也很高兴，过了年之后亲戚家里还没走动走动，穷人的春节短，一过正月十五再跑着拜年就没喜气了。小林杰高兴完了就跑去找周铁蛋，让他通知众兄弟正月十一如果没雪，吃完早饭准时出发。初八阴了一天，初九是一个很好的日头。庄稼人呢、都知道化雪天要比下雪天冷。初九一天，小林杰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蒙着头睡大觉，在美梦中他看到了一个大晴天，暖风吹着，他们一群人欢笑着奔跑在婆娑的柳树林里。雪化了两天，初十黄昏地上才隐隐露出黑色的路面，屋檐滴滴答答流下的水在院子里还没有消融的雪地上冲出了一道道死蛇似的黑痕。 小林杰忽然害怕那个洞口会灌进雪水。那天走得匆忙，再说那地方几乎就没有人烟。他们只找了一些枯枝杂草在洞口盖了一下，连浮土都没有想到埋上一些。害怕归害怕，眼下小林杰没办法跑去看一看是真的。况且正月十一就要再出去了，也不急在这一时。小林杰做梦也没想到，老爹一个仓促之极的决定，把他的全盘计划破坏得烟消云散。胡胡里正月十一本来没打算要去走亲戚，早上起来推开门一看，天上红彤彤的日头，地上雪差不多化尽了，残存的一点和地面上的土冻在一块，硬邦硬邦，正是出门的好天儿。胡胡里回头跟曹氏商量了一下，决定趁好天儿先到老太太的娘家侄那儿走一趟，然后呢再顺路下去看看进门的一个表姨。出于轻松起见，两个人决定只带一个小孩，而且两个人毫不犹豫选择了小林杰。小林杰也是起了个大早，乖乖地等着准备吃早饭，然后借故溜掉。胡胡里的计划那是在饭桌上通知的，哎，小林杰是猝不及防，差点没把手里的饭碗掉在地上。他不满归他不满，胡胡里的决定是不容改变的。小林杰知道事情不可挽回，便认了命，让老三通知周铁蛋行动取消，当然也不敢给老三说明是什么事儿，就让老三告诉周铁蛋说我哥和我爹要一起去走亲戚。老三出去以后，小林杰想来想去，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在平时能出门走趟亲戚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一年中能轮着兄弟五个在亲戚家露面的机会也就春节后这几天，去就去，捞两个压岁钱也未尝不可呀，反正那个深洞一天半天也跑不了，堵不住，玩去两天正好可以晒晒地皮，跑跑水气，免得弄脏了新衣裳。小林杰兴高采烈地跟着爹妈跑了一天。亲戚们都知道李家有五个小公子，如今只带来一个，那这个肯定是五个小子里最受宠的，因此对小林杰要多亲就有多亲。小家伙察言观色的本事本来就极其高明，知道他的表现关系着老爹老妈的面子问题，因此呢也是非常着力表现，心甘情愿地充了一天乖宝宝好孩子。哎，亲戚们对小家伙的机灵聪明赞不绝口，胡胡里夫妇那高兴的眉眼都笑没了。如此一来，这个春节小林杰就成了老爹走亲戚必带的宝贝，马不停蹄地忙活了三四天，又接着忙活着过元宵节，等定下神的时候已经是正月尾二月头了。小孩子的性质啊变得就是快，尝了几天爹妈的呵护，亲戚的疼爱的甜头，小林杰对自己从前的叱咤风云竟然有些忘却了，觉得在一群小孩子里面称王称霸的可笑与可怜。再说在那群人中，他时时刻刻得拿出一副头的样子，嬉笑怒骂都得看着大家伙的脸色，不敢稍有放松，要多累有多累。因而啊，到春节过完的时候，小林杰对所谓的行动聚会的兴趣已大不如从前。话说有一次，周铁蛋在外面喵叫了大半天，叫得他极不耐烦，面及昔日的情分又不好翻脸，只好指使四个兄弟做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把他轰跑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到了二月份，紫崖河岸的春意一天浓似一天， 田野里到处是鸟语花香，绿肥红瘦，渲染出无边的春色，万般景致。庄稼人从冬天的倦怠和慵懒中醒转过来了，开始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各家的田边地垄上。胡胡里夫妇一开春就下了地，准备春耕，忙活得不可开交。这下可好，小林杰又没人管了。开春以后，胡胡里对二小子加强了控制，一天到晚让他待在家里看张老先生给他送的书。小林杰虽然在张老先生的短训班是出类拔萃的高材生，但是毕竟没有根底儿啊。再说了，三两月的时间有一大半耗在百家姓千字文上，其他的圣贤之言也没有讲多少。小林杰看着那一页一页的墨嘎的直发直，哎，看着看着啊，这眼睛是越来越大，脑袋也越来越大。原因很简单，小孩子一玩疯了，再想让他下苦功夫不太可能。再说了，张老先生那些书里有许多字小林杰并不认得，这是一个绝佳的借口。话说胡胡里小时候跟着道人学拉胡琴时，遇到难题也是怕得要命。他明白读书人读到生字味道也不好受，事实上小家伙不好受是不好受，但绝不是因为遇到生字耽误了功夫，而是读书本身就耽误了他玩耍的天性。小林杰呀，自己待在屋里瞅着窗外树上叽叽喳喳叫着呼朋引伴往来觅食的小麻雀，几乎是出神了。小林杰终于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跑出去玩的理由，他给老爹说遇到生字先积累着，积累到一些，时隔两三天抽些空闲去找老先生问一次。胡胡里呢还真当真了，以为儿子真是要用心读书，满口答应。小林杰是去找过张老先生，而且呢也问过问题，不过他每次去一回那就是小半天，有大多数时间呢都是在外边玩，只有半个时辰的功夫用来跑去找老师问问题，再跑回来在外边玩。如此呢跑了个把日，小林杰的书没读会多少，身体锻炼的强壮了一些。胡胡里呢也想过检查一下他的功课，但是苦于自己不认字儿啊，自己也不知道儿子的书读得到底怎么样。反正是一本书看完以后，你翻到那一页他都能哇啦哇啦读上一通。胡胡里呢也没往深处想，孩子还小，一天读一点，这日积月累时间长了自然会读出一些名堂。胡胡里夫妇下地前都要给小家伙交代交代，不让他随便乱跑，读书要紧。小林杰每一次都是硬茬的嘎巴脆，只是爹妈一出门他就竖着耳朵趴在墙上听音儿，估摸着爹妈走了看不着家门，书一合就往外跑。奶奶要是一眼瞄见了，踮着小脚气喘吁吁赶出大门，那小家伙早跑得没影了。那些个兵团的兄弟们对小林杰真可谓忠心耿耿，头后来不理会他们了，他们就自己玩，头一旦有事用得着他们，招呼一声呼啦一下就能到个十个八个的剃头呐喊助威。小林杰在家里憋闷久了，渐渐的又回忆起那些兄弟们共聚河滩人欢马叫的盛况，于是头的称谓自然而然重新让他寻到了昔日的欢乐。这一天的活动是到土地庙去，就是村口的那个破烂的小庙，具体事情小林杰没有想出来，

北京时间22点整。